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贺长生看着东哥发红的眼圈，心软得跟什么似的。他沉思片刻，问东哥， 如果我戴手套呢？ 啊， 我不直接接触你的手，我们都戴手套，这样你能接受吗？ 东哥斟酌了一下， 大概。 贺长生淡褐色的眼睛猫似的原谅， 以后如果想做抛掉训练来找我，我带你。 东哥吃惊的睁大眼睛， 我知道你的秘密，我就能尽量照顾你。 东哥难得露出了拘谨的一面，微微一点头， 嗯，谢谢贺前辈，可是。 贺长生很明白他想说什么。 这是我们的秘密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 那楼哥。 贺长生本来想拍拍他的肩，但手刚抬起来就想到了东哥的难处，立即把手缩回，抓住东哥的随身包带，发誓似的握紧了。不会说情话的人，说起承诺来总是透着股笨拙的认真。 别人就是除我们之外的人。 起初娄思凡并没想太多，贺长生的性格他了解，交给他一样任务，他说做就会去做，丝毫折扣都不会打。果然周一的时候，本该去训练的东哥请了病假。上午训练结束后，娄思凡去找了贺长生，问东哥怎么了。贺长生也很惊讶， 他请假了？ 他交了假条和诊断书，说这周五回家的时候右脚扭了一下。 不对啊，我周六还带他去练抛跳了呢。 娄思凡听到这话，心中顿时有了数。 真是傻孩子一个，干嘛在这上面撒谎？是练习的时候摔着了吗？ 贺长生想到少年发红的眼眶和毫无血色的嘴唇， 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 难道他是在抛跳里摔伤了？对撒谎这件事，贺长生算不上行家里手，索性避而不答。 我去看看他。 而在娄思凡看来，这就等同于默认了自己的说法。他披上衣服说， 我跟你一起去吧。 敲开东哥房门时，东哥正躺在床上看书，看到他们进来也只是清清冷冷的一点头。娄思凡走到他床边， 东哥，我们把病号饭送来了，你脚没事吧？ 他把右脚缩进被子里， 还好，小伤。 你别不上心，对吃咱们这碗饭的人来说，腿脚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命了。 说着他转头去征求贺长生的认可。 长生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 贺长生看着东哥的脸说， 嗯。 娄思凡伸手去接他的被子， 让前辈看看伤得重不重。 他的指腹擦到了东哥露在被子外的小脚趾，被这么一碰，东哥惊得险些从床上跳起来，脚踝处的伤也露了出来。这种小打小闹的训练伤，对于练花滑且不在赛季的运动员来说的确不算什么，休息两天就能好。见状，娄思凡不免有些遗憾。注意到东哥变了色的脸，贺长生有些着恼。 娄哥，人家受伤了，你别乱动人家。 娄思凡马上态度良好的致歉， 没事吧？ 东哥不语， 娄思凡内心暗笑，看来他的观察没有出错，东哥的确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接触。而现在东哥对于触碰的过激反应更加进一步地坐实了他的推测，东哥怕这个，一旦接触他轻则反感，重则影响发挥，他脚腕上的伤就是铁证。这种心理疾病可不好治愈啊，如果在他比赛前能善加利用。从东哥的视角来看，娄思凡的目光热络得过分了。池小池问061， 他脑子里又转什么废料呢？ 061看着上涨了一线的后悔值， 大概在后悔没有早点发现你的弱点吧。 池小池干脆且响亮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这两天池小池开始担心自己如果跟东哥共用一个身体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哼，万一把人家好端端一冰山小美人给带成了社会小杂毛，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。所以最近荣膺教导主任之职的061只好开始着手负责纠治他这个毛病。池小池反应极快， 发财发财。 061险些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但是几乎是在同时，他感受到了一丝数据流的轻微波动，好像有个人被逗笑了。而那波动如此之近，就发生在东哥的身体内部。这种波动极其轻微，混合在061一秒接收到的几亿兆信息流里，像是一个再短暂不过的幻觉。他当然以为自己出现了错觉，但是061从茫茫数据库里捕捉到了一份残片，好像在很久以前为其他宿主服务时，他也偶尔接收到过这样的信息流，但是在稀薄到近似于无的碎片数据段中，他听到的不是忍俊不禁的笑声，而是极度绝望的悲泣。池小池当然接收不到这样的讯号，他正在配合娄思凡的表演。 看来你和长生还是磨合的不到位啊，以后你的双人训练还是我来负责吧。 在一边的贺长生突然插上了嘴， 罗哥，不是说让我带他吗？ 娄思凡有点诧异，扭头看向贺长生。贺长生一是愧疚弄上了东哥，二是和东哥共享了秘密，当然不肯再把东哥交给别人。 磨合不好可以慢慢来，双人训练我比较有经验啊。 娄思凡其实不大乐意啊。 这也太麻烦你了。 我是前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贺长生实在不习惯撒谎，说着说着就背对了东哥和娄思凡，锁骨都是红红的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开始把保温瓶里的病号饭往外拿，蔬菜丸子汤、虾干白菜、香菇瑶柱炒肉热热闹闹地摆了一桌。他背对着两个人，话却是对东哥说的。 下次训练我会小心。 为了配合娄思凡，东哥在贺长生看不到的地方依次递进地露出了惶恐、反感、双人训练最讨厌的表情。娄思凡果然放松警惕， 那小东哥就交给你了。 贺长生摆弄着碗筷道。东哥的确交给了他。在训练和上课的闲暇时分，贺长生开始往男单的训练场来。他不爱玩手机，只背着包在场边站着看训练，或是坐着画舞蹈设计动作的草稿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东哥训练时，他总是格外有灵感。这么个唇红齿白的人往场边一戳，就是一道风景。贺长生的美人之名不下于东哥，这么一个人有事没事就跑到场边杵着，实在是打眼得很。 女单的人在隔壁起哄： 贺帅哥，等谁啊？等女朋友来的话，来这里啊。 贺长生放下笔，耿直道： 我等东哥。 场内的东哥隐约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转头看向贺长生，顺手将汗湿的额发撩上去。贺长生冲他点一点头，继续安安静静地画图。碳素铅笔在纸上描出的轮廓，在不知不觉间越来越像东哥。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眼里，贺长生都是空有一张多情脸蛋却不解风情的那一卦。因此他说是带东哥训练，就真的是训练。哪怕两个人抱在一起，也很难让旁人觉出有什么暧昧的情愫，因为他们的对话实在是乏味单调到了极点。 再来 再来， 休息一会儿吧。 你来了吗？ 我没问题。 那我也没问题。 要说和往日有什么区别的话，那大概是两个人总会戴着手套，一黑一白，一蓝一红交握在一起。两人的手都纤细而有力，指掌纤秀，即使隔着手套扣在一起，也不消减任何的美感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